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东二环广渠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方向，朝阳门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方向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各位好朋友们，我们又见面啦。 周一快乐啊。 见面在人在哪里？面在哪里？ 隔着屏幕可以看到大家发来的这些照片。 啊对，我想说的是又见面的意思是好像也没有过几天啊、因为我们在上个星期六刚刚有一场活动，见到了很多我们可爱的听友啊。 哎，现场真的是人山人海呀、 一共也就那么大地儿。 对。 啊对，但是呢却挤满了各种各样的我们的好朋友，谢谢大家的光临。我们的 FM974, 我们这一次的我们的王牌嘉年华的活动还在持续进行中。 对、而且我们要在今天节目当中一开场要点名表扬一下我们的小鱼仙儿，现场给我们一直在抓牌。 所以刚才在直播之前我们一直在看照片的对啊。好了，话不多说，先用一首歌来开启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娱乐最王牌，2018年7月2号，这是一个星期一、同时也是下半年的第一个工作日，对不对？ 周一的第一天必备的单曲来自 Stephanie 孙燕姿，第一天。 对，这是一首很适合在夏天傍晚听到的歌，而且呢，我总觉得会有一种开启的感觉。既然下半年已经开始了，大家加油吧！ 下过雨的夏天傍晚，我都会期待唱歌的船，嘿、把星星都吵醒，月光甩了。 地上的召唤，因为你而有真实感。 Birthday 第一天，这首歌对来自孙燕姿。我就觉得下班路上听这歌，感觉是让我们加速狂奔去吃东西，还是什么情况？ 对，而且就是在周一的傍晚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特别期待下雨天 啊，对，凉快点是吧？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下班快乐，7月2号星期一，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哎，我们前一场活动已经是圆满的这个落幕了哈。当然对于世界杯来讲的话呢，精彩还在继续当中， 是的， 而我们的精彩也在继续，所以说我们也是一直秉承好吃好玩好看啊这样的一种做法，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嘉年华当中。 没错，那我们在这周五的时间呢，也会有一期有一档这个落地节目和大家再次重建。 好，让我们来正式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重中之重的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哈。就是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特别联手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策划了王牌嘉年华伴梦想着陆，我们的这一次的主题活动了。 对，我们在现场呢会特别邀请30名 VIP 听众和大家一起来看球赛，喝啤酒，享受音乐和体育带来的无限欢乐。 哎，这次真的是机会难得，因为我们上次说过了，我们这一场活动的地点将会放在相对来说呢在东部的一些啊、东部地区啊， 暂定地址是在丽都那个方向。 好，具体的地址呢我们会在稍后揭晓，同时也请各位密切关注我们的娱乐最王牌的节目，来去争取啊我们大家能够再聚一聚。 联络我们请找到白洁 FM， 杨娟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我们呢现在也在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划这一次的周五的活动，所以大家还是期待一下 好吧，希望又是一个精彩的夜晚。Love is greater。欢迎回来，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哎，我们大家呢，可能还在想着说，哎，最近那个看球啊，是不是可以？暂时告一段落了呢啊，因为小组赛结束了，没有想到还这淘汰赛的比赛更精彩啊。其实我们也真心的是没有想到，在淘汰赛的第一场我们看的这场比赛 就是又打出了一个大比分。 对，而且这一次的比赛据说也是非常的精彩，虽然我在现场，但是我没有看。 那你没有看，你在干嘛？ 我主要是服务一下大家。 哦，对对对，因为当时我记得有很多的工作要忙，基本上有好几个进球我是没看着的，但是至少我好歹我也看了，就是比分是几比几我是知道的。而且说实话，当天晚上分成了两个阵营，一个是阿根廷球迷，一个是法国球迷， 是 那是更年轻的一方啊，就是这个只有19岁的姆巴佩，确实是让很多的这个啊青春不在的朋友啊长长的叹息啊。 所以有更多 年轻人啊， 对，关注我们这次线下世界杯的嘉年华活动的一些朋友，可以查看一下我们白金 FM 平台上的历史信息， 对， 就会看到很多听众一张张青春洋溢的面庞。 反正大家一块看球这些事儿，气氛总是非常好的啊。而且我们两场活动，我们第一场的活动就是英格兰的一场大胜势，6-1，7个进球。后来我们再组织活动，又是7个进球，4-3。 下一次 会怎么样？ 7个进球， 不知道这周五会是什么情况了。好吧，刚刚过去的周末，很多的强队陆续离开了，包括像这个德国队之前走掉了，然后阿根廷也离开了。之后紧接着像葡萄牙队、像西班牙队，也都告别了这一次的世界杯的舞台。于是我们送别了梅西，送别了 C 罗。可能也顺便送别了我们的青春啊，听起来是有些伤感的啊。 对， 接下来会是谁呢？至少 C 罗和梅西两个人已经在等他了，听说内马尔要来。要不要再等他？今天晚上将会有巴西队对阵墨西哥的这场算是非常好看的比赛了，我觉得应该。 对，另外呢，在明天凌晨2点还有比利时对阵日本的比赛，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你怎么看？ 期待比利时的啤酒。 我不是，我说比分 呐、要预测一下吗？ 期待一下比利时的啤酒。 2-1吧。 好， 会这样吗？ 2-1，谁赢谁？比利时赢巴西还是巴西赢比利时？ 比利时赢日本吗？不是。 没有蒙得了你啊，没关系。俄罗斯队和西班牙的比赛是最后是点球大战，然后最终呢是取得了胜利。哎呀，我总觉得说一到点球，人的心脏都是一个挑战呢。 是， 本届世界杯俄罗斯的表现真是可圈可点呢。 对，而目前有一部以俄罗斯足球为主题的影片正在热映当中，这部是以俄罗斯足球名将为主角的电影，叫做《最后一球》，讲的是一位落魄球员带领这个菜鸟球队实现逆袭的故事。 啊，反正挺有意思，一电影吧。中间有各种俯拍、航拍、全景和特写，拍了很多电视转播中看不到的高清的细节。算是一个比较不错的足球电影啊。 对，就是在我们这次的这个互动当中呢，会有一个新鲜的怎么着锁票方式，就是大家首先要关注白金 FM 的平台，然后呢回复俄罗斯3个字就可以出现到一个链接。 对，其实就是我们的福利啊。哈，别锁票不锁票了。娱乐做王牌，我们的世界杯王牌嘉年华这一次的福利有很多，这一次的这个刮刮卡的福利你们可以试试看怎么玩，好不好？ 反正我没有刮中。但是大家如果说有幸能够刮中的朋友，就可以在稍后收到一份这个获奖名单。 好吧， 试了一下， 先试试看啊。回复3个字， 俄罗斯， 就会有惊喜啊。哎呀，我们常说武林当中啊，东邪西毒南帝北丐哈、什么西门吹雪夜孤城，总之呢，还是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其实球场也如武林一般，各有各的精彩。今晚巴西对墨西哥，到底谁会赢呢？还真不知道。 昨天华山论剑，今天决战京城，原来世界竟然这么小。去年你是天王，今年我是至尊，谁是谁非谁又能分清。飞来飞去，飞过人群，飞上云霄，看我多逍遥。谁爱我？他们说人生一场梦，又何必太计较？青春正年少，我应该大声笑。岁月如飞刀，它刀刀催人老。再回首，天荒地老。他们说人生一出戏，又何？ 瞬间，今天决战京城，原来世界竟然这么小。去年你是天王，今年我是至尊，谁是谁非谁又能分清。谁我伴，谁又像谁？别忘了下次再会。 老歌《西梦》，这是来自林志颖。我们继续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哈，另外的电影呢我们稍后会详细介绍哈。李易峰周冬雨主演的电影《动物世界》正在热映，好看吗？ 昨天看了一下，觉得说可能男性视角比较浓重，女性观众可能不太讨好， 评分不高是吧？剧情烧脑，特技效果还是可以啊，所以说这个具体你会觉得好不好看，这个还是要自己去看了再说。另外呢再来推荐一部网剧， 是由曾舜晞还有孙坚主演的青春搞笑剧，叫做《快把我哥带走》，目前已经上线播出了。而这部剧集呢是根据一部人气国产漫画改编的，讲的是兄弟力爆棚的哥哥却经常被霸道妹妹欺负。 哦，这个题材还是很有意思的， 吵闹日常嘛。 对，其实对于很多的独生子女来说，有一个哥哥或者有一个妹妹或者有一个姐姐啊，这种都是很期盼的一件事情。但当然具体会是什么样子的感受呢，其实看了这个剧其实你会知道啊到底是什么样。 对，另外呢由彭昱畅和张子枫主演的电影版快把我哥带走暑期也会公演。 哎呀，这个前面这个网剧真是重点推荐一下，因为这个他的那个导演呢也是我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哥们儿。对，我们经常一起踢球来着，之前应该也来过我们娱乐总台做客啊，有一期录播啊，所以大家也去看看这部剧吧。然后又找来了这部剧的主题曲，好像就是苏运莹，这是我们之前的王牌好友 哦，很久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了， 这次特别为这一部剧献唱了主题曲， 叫做笑容。 剧还没有看过，但是主题曲我们可以先听听看是不是你喜欢的风格啊。如果你关注我们的娱乐最王牌的公众微信账号，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就是 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为什么我们靠越近我越是让你伤心？哦，对不起亲爱的，这不是我的真心，就像鱼儿的鳍。为什么我活的世界里总会有一些烂泥？哦，对不起亲爱的，也不能 最前排，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们有多种多样的参与方式，除了在听好歌的同时呢，你可以通过回复俄罗斯三个字来加入到我们的福利当中。 大家以为这个压比分呢？不是的，就是回复俄罗斯就可以收到一个链接了。 对，比分是吧？四比四，几比几来着？五比四嘛，对不对哈？我们预测一下今天巴西的比分会是什么样子。 巴西的比分， 大家注意啊，艾克要说了啊， 巴西应该会赢吧。 我有不祥的预感。 你要反着来吗？ 我觉得可能，你的这个想法是大多数球迷的愿望。 嗯， 最终会怎样不清楚，我总希望说今天能够有一场90分钟之内解决战斗的比赛，不要拖那么久。但是我个人觉得90分钟之内有可能还是平局，这是我的一个推测啊。 对， 最终是什么样的不清楚。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是可以确定的， 是 就是本周五晚上我们将会迎来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首个四强名额的诞生了。 对，北京音乐广播特别联手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策划了一期主题叫做《王牌嘉年华伴梦想着陆》的特别活动。我们在现场呢也特别邀请了30名 VIP 的听众，会在7月6号，就是这周五的晚上8点半，地址是在江台西路的9号谷仓西餐，一起看球。 丽都附近这地儿呢其实很好找啊，就是尤其是这个家住在相对来说东边一些的朋友 啊就离得就不太远了。 是的， 总之大家一起看球喝啤酒啊，然后呢这一次的活动会非常的精彩，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白杰 FM 来参与报名。 阳春白雪的白人节、地灵节，如果没有参加过这些线下比赛或线下活动，可能没有那么深切的感受到。这两次活动之后，我真的能够感受到所有的那些听众的热情，特别感谢你们在我们的身边。 是，所以再多的言语及感谢呢，我觉得都比不上现场的一首歌。所以你要不要考虑下次唱歌给我们听？ 是可以的，卖关子好不好？ 好，好吧，下次我们这个如果邀请各位听友，我提前跟你们打招呼啊，你可以考虑来或者不来。 看你看的画面，过你过的时间，天也晴了，花也开了，微风也沉醉。虽然你不说话，却也早已万语千言。分分秒秒显得清澈又珍贵，

一次听到牛奶咖啡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觉得这首歌啊，整首歌可以用美好两个字来形容了。 对， 听了以后你会觉得人生积极向上啊，充满乐观的情绪。 来自牛奶咖啡，一起来。嗯，也就是说每个下班路上我们陪伴大家，不如说谢谢你们在我们的身边。嗯，所以呢福利不断哦。 你以上是广告时段吗？娱乐最王牌，感谢大家是吧？致谢词。还有想说的是，最近我们的福利和活动还是真不少，包括刚才让你们回复俄罗斯三个字的啊，你可以收到惊喜哈。我们不是这个送你什么俄罗斯的什么甜品啦、啊，什么什么 vodka 之类的哈、啊， 也不是让大家来猜一下比分， 是一部大片啊。另外呢，本节目的奖品依然也有这个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提供价值50元的展会的门票。 时间呢会在7月6号到8号，在老国展有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百余乐器，还有生活精选品牌一网打尽，听现场玩音乐，选好货就在 Music and Live Show。 这个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呢，还是经常就是会奉献一些很有品质的一些生活的方式，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啊。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这首歌同样很适合夏天，胡夏带来的《弹弹琴恋恋爱》，娱乐最王牌。 我的爱轻轻松松是为你而来，你的微笑填满我心怀，小小的依赖，连傻笑都变得精彩。不知道，我觉得很奇怪，再离开就想要再回来，你装模你傻傻的期待。我明白是爱情在释怀，闭上眼却害怕爱不在。我只想弹弹琴，恋恋爱，写下跟你的精彩，黑键白键敲出的都是一幕幕我们的爱。我只想弹弹琴，恋恋爱，体会对你的依赖，勾勾小指头宁静的许下对真爱的期待。傻笑都变得精彩，不知道我觉得很奇怪，才离开就想要再回来，一种莫名傻傻的期待。我明白是爱情在释怀，闭上眼却害怕爱不在，甜蜜的沦陷已经无力的逃开。我只想谈一幕幕我们的爱，我只想弹弹琴，恋恋爱，体会对你的依赖，勾勾小指头，宁静的许下对真爱的期待。我只想弹弹琴，恋恋爱，写下跟你的精彩，黑键白键敲出的都是一幕幕。我只想弹弹琴，恋恋爱，体会对你的依赖，勾勾小指头，宁静的许下对真爱的期待。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九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九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继续回来，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音乐生活展啊， 是 大家其实可以发送同样一个关键词，而且呢，据说对，据说只要发了关键词，就有可能啊，不能是就有可能，就会 对，见者有份儿， 对， 每个人都可以获得两张门票，就是只要回复音乐生活馆就可以收到了。 是音乐生活馆还是音乐生活展？ 展，音乐生活展就可以收到了。 好吧，啊，说清楚啊，音乐生活展这几个字。然后呢，先到先得啊，人人有份儿。 嗯， 另外呢，我们要说到的就是一个电影，据说你看了，我也不知道好不好看，就是这个《动物世界》啊。 对，就是上周五的时候，李易峰和周冬雨主演的电影《动物世界》正式上映，而且到目前为止看到票房收获了2.5亿，可以说是取得了开门红。 嗯， 而且说周冬雨她其中的戏份很少，但是戏份的表现非常好。可以说这部电影是由李易峰一个人挑大梁的电影。 嗯， 但看过之后我觉得说男性视角还是比较浓重的。 嗯， 就是嗯，因为我特别喜欢韩延导演的很多作品，比如说他上一部漫改作品就是肿瘤君。 嗯， 哦，但是这一部就感觉有点炫技的成分在里边。 好，这是你自己的一个观点。 对对对对。 但是其实你觉得李易峰在这部戏里面的演技在线吗？ 嗯，比以往的作品要好一点。 嗯 嗯， 就是因为其实他算是流量演员，这是一部他挑大梁的电影，上映之前很多人打问号。不过呢，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嗯， 就是士别三日，即当刮目相看哈。 对， 应该是士别了240天，也可以刮目相看的一个表现。据说， 对，为什么是240天呢？因为李易峰为了拍这部电影，专门拿出了8个月的时间，好好拍一部戏。嗯，是在2017年8月份《心理罪》上映之后，他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没有拍任何作品了。 嗯， 而且除了在跨年的演唱会上偶尔露露面之外呢，他就要把所有的精力投入到这个《动物世界》的拍摄中。 对，这样的人气偶像，8个月拍一个戏算是奢侈了。因为之前有人指责说啊，表演怎样怎样面瘫啦什么的，加上前面的《心理罪》，对面站着的是一个演技非常在线的担当人物，就是廖凡，所以。也不容易吧，真的 是。嗯，很多朋友可能看过李易峰的这些演技之后，觉得说很多事情不是李易峰的错，是他长得太帅了。 只关注了他的帅吗？ 对。 但是不管是谁，其实都要为自己的事业的转型负责任啊。 嗯， 因为流量都是虚无缥缈的，但是演技这种真本事是自己的，也是真正长久的，所以为他这一次的努力鼓个掌。 对。 我不如说我们这世界人太多，一软弱就会淹没，一路走来为谁而奔波，才不断失去下落，虽然爱逃不过现实的逼迫，我们又何苦太快失落，别听我说，听内心呼唤，这是否想要的结果，别跟我说你情愿不死不活，隔着这人海相濡，

是不是很有嘉年华的感觉啊？ 我刚想说嗯，到了饭点了，有种咖喱味的感觉。 哎呀，真是啊！我们其实希望我们这一次呢，足球、音乐，包括我们的现场的活动，我们都可以由娱乐做王牌传递给大家一种欢乐的情绪。 是， 就人生其实五味杂陈，世界杯也是如此。你支持的球队可能已经离开了这个赛场，但是生活得继续 ，Life is goes on， 对吧？我们都得不停地往前走。 对， 没办法。 所以我们也特别期待在这周五的时候见到很多更新的一些面孔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联络我们，请找到白杰 FM 杨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嗯，你是说没见过的朋友吗？是吧？怎么着，老朋友不能来啊？ 也能来， 对，都来先参与我们的活动就对了。嗯，因为上一场活动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再次感谢火皮新娘，我们那个愉快的夜晚，大家呢都品尝了精酿啤酒，同时呢看了一场精彩的比赛。 嗯，这次的活动呢是在7月6号，也就是本周五晚上8点半，将会在江台西路9号的谷仓西餐，一起和大家看比赛、喝啤酒、享受音乐和体育带来的无限快乐。 啊，说到让我们要来这个，还是要抛一个题目出去了，对不对啊？这请大家做好准备，答对题目可以参与我们稍后的挑战。 人保直销车险有求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证，放心看球赛。 人保直销车险投保方便，理赔更方便，全靠全程托付，一条龙服务，有品质更安心。还有意外险、延长保修险、随车行李险等更多险种一同投保，享受更多保险保障。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好了，我们的问题接下来就要出来了，请各位听好题。请问西班牙队刚刚被淘汰了哈，就是让大家觉得很可惜。想问的就是，西班牙队目前的正选门将的名字是叫卡西利亚斯吗？ 是或者不是？记得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今天我们的烧的白给100块有了新的玩法，不要再猜词了。那天其实到现场参与活动的朋友都跟我们尝试了一下我们的点球游戏，有没有？ 是3.0的版本，期待一下。 对，刚好在昨天和今天凌晨进行的两场的这个淘汰赛，全都已经是来到了点球大战啊！我们也一起玩一玩。 世界熟悉又陌生的感觉，从没想过我会爱上一个城市的气味，短暂的停歇还是这就是终点，让我踏遍个世界，如果你愿意，我想我会慢慢慢慢一字一句表达感觉，没有恶意，谁的陪子伴，我移动得太频繁，得学会习惯，想要保持这平凡，得融入的快，体会不同的文化，继续闹着新的习惯。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青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现在买福特新蒙迪欧涡轮增压版，享2年零利率，3次免费保养，插电混动版享国家补贴，3年零利率，免购置税。新蒙迪欧，新科技，创造新驾驭，福特尽无止境。 荣威 RX 8全领域大七座智联网豪华 SUV， 30TS 级豪车纵置发动机，100公里油耗仅9.1升，澎湃毫不可挡，阶梯式剧院座舱，高贵毫不客气。全新一代互联网汽车智能系统，自由毫不设限， Superpilot 智能主动驾驶辅助系统，风险毫不畏惧，智取所需，豪者自豪。荣威 RX8 16.88-25.18万元。

们今天有很多的福利，不是旁边的你的歌声啊，除了你可以回复俄罗斯三个字，然后收到我们的大片福利之外，你可以回复音乐生活展，这个先到先得，人人有份儿门票。另外呢，还有一个福利，我们就要再跟大家好好说一说，这是我们即将进行的一场活动， 对， 我们的王牌嘉年华的活动第三场，重中之重，也是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特别联手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策划了王牌嘉年华伴梦想着陆的主题活动。 嗯，我们在现场呢会特别邀请30名 VIP 的听众和大家一起来看球赛，喝啤酒，享受音乐和体育带来的无限快乐。 对，前两次没有赶上的朋友啊，尤其是住在东边的朋友哈，这一次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 我们普通的摇，我普通的心在普通普通的跳，有普通的热情在普通的尖叫，在普通的痛自打自之中冲上云霄。 两位听友应该已经在线上了，一位也是我们来自于早安音乐秀特别答题选中的一位朋友哈， 小黎。 对，而我们代表娱乐最王牌来接受挑战的是一位帅哥啊，一个男生。两位就要开始今天的点球大战了。 嗯， 我们这两天的这个比赛呢，你看哈，俄罗斯和西班牙最后是点球决战，最后俄罗斯笑到了最后。而同样另外一场比赛，克罗地亚也是非常艰难，通过点球淘汰了这个丹麦队。 嗯， 两场点球看完，大家的心脏都有点受不了了。 所以我们今天在线上也要屏住呼吸，看一下大家的发挥。 对，很简单的一个游戏哈，顺便可以来试试预测一下今晚的比赛如何。两位朋友已经准备好了，这样我和艾科先打个样，再让他们进场， 好不好？ 好啊，就是是有三个方向的，左中还有右这三个方向。如果说我跟白杰可以同时要喊，比如说我们俩同时喊到了中，就是这球被扑住了。 对，就是我是比如说你是门将，我是点球手， 好， 我要踢球踢到你的反方向，对不对？我才能够把球踢进。 嗯， 比如说你是我们俩是相对而战的，对不对？ 嗯， 如果三二一，右。这个球就被扑住了 啊！扑住了！ 我踢右，你是扑向左边 哦。我们是镜面是吧？ 对对对，你就会扑到我这个球上面。如果我说三二一中，哎，这个球又被扑住了。对，因为是中间，我踢的也是中间，对不对？ 什么时候可以进球？ 那如果说三二一 右， 球进了。 耶！ 哎，明白了吗？很简单啊。 好啊，那我们在现场的朋友先听一下他们的声音吧。 感觉我们刚才就是不明白不明就里的人会说你俩在干嘛？好，我们有请我们的这位好两位好朋友来，有请，首先有请早安音乐秀选送的这位朋友 小黎。在吗？ 小黎在吗？ 啊，我在。 Hello， 白杰艾科，你们好。 你好，小黎。小黎是每天早上听节目，对不对？ 对，我早上晚上其实都听的，因为正好是我上下班的时间。 OK， 好。但是你是今天通过参与早间节目获得了我们的参与的机会哈。 嗯。 怎么样？今天晚上的比赛，巴西和墨西哥，你更支持谁？ 我其实觉得墨西哥可能会赢 哎。哎，好嘞，漂亮。哎，内马尔的粉丝你们在哪里？内马尔马上就要回家了。来，我们请我们的嘉明出场。Hello， 嘉明。 哎，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 观众朋友，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感觉像连线 CCTV 的感觉，你有？ 对，嘉明，你现在是在俄罗斯的哪个城市？ 就像我们的这个外派记者。 对，因为我看他的头像是你是一个 斯巴达勇士的爱好者吗？ 对，感觉 啊，是的，是的， 身材也很健硕，哇哦。 嗯，因为上一次斯巴达勇士是不是已经去参加比赛了？ 嗯 啊，去了，我们几个朋友一起去的。 嗯，很棒。所以说你也是个体育迷，足球是你关注的项目吗？世界杯是你关注的吗？ 我们每天都看。 啊，那今天的这场比赛，刚才我们的小黎说他支持墨西哥，或者说他觉得墨西哥会赢，你觉得是这样的吗？ 我觉得巴西会赢。 哦，那正好你们俩一人代表一支队，但是巴西和墨西哥是不是会踢到点球呢？我希望不会啊，实在是太熬人了。 嗯， 但是我们先玩这么一轮点球游戏，顺便看看我们的这个点球的预测会不会是准的。 好， 嗯， 那我们这局就让女生来踢点球吧。 好，因为那天我们现场那个法国对阿根廷现场版本是最后是准了的，因为那天在点球的我们的游戏当中法国赢了。 耶， 好，那嘉明你代表巴西，小黎代表墨西哥，好吗？ 好 ，OK， 那你们谁来守门，谁来主罚？ 男生来守门吧， 男生来当门将，好不好？来，那准备好了啊，知道游戏规则了。我说三二一，你们同时说一个方向，左中右任选其一就可以了，好不好？ 好 ，OK， 来， 三二一就直接说是吗？ 我说三二一，你们直接说方向，必须要同步，不同步我们会重来啊。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OK， 准备好 听好啊，三二一， 右。 球被扑住了。小李喊的是右还是左来着？ 右， 然后那个嘉宾 喊 的 左， 所以说球被扑住了。 那我们这个比赛就只有一次点球机会吗？我们今天要不来三回？ 好吧，因为就是大家可能要了解一下规则。现在就是1-0啊，佳明暂时领先啊。佳明暂时领先，我们准备第二轮，3-2-1， 中。 被扑住，进球了， 进球了，现在是1-1。但是佳明你喊的稍慢了一些，以后不能这样了啊，喊慢还输啊。准备最后一轮了，现在是1-1，最后到底是巴西和墨西哥谁赢呢？两位代表的球队，我们最后一轮，3-2-1， 中， 球进了。小黎，恭喜你！赢了，赢了， 1-2的比分， 耶！ 这个球迷终于成功的把真球迷和伪球迷完美统一到了一块儿。 这个游戏特别好，就是因为会让很多这个不太懂得这个世界杯的规则的一些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这个游戏当中来。 哎呀，不管怎么说，佳明啊，你最后这个点球，我觉得前第一轮还不错啊，但是第二轮的时候，我觉得你可能是就是， 可能是网络延迟的问题。 好吧，这其实也就是拼运气。如点球游戏一样，人也不能等人说完再说，说慢了那也不算了。所以这只是个游戏而已。但是我们今天的现金红包就要送给小黎了，但是佳明同时会获得我们送出的鼓励红包9.9。 记得把二维码发送过来呀。 好，谢谢二位， 拜拜， 谢谢二位，拜拜。至于今天预热题答案，其实不用多说，很简单啊。西班牙的正选门将当然现在不是卡西利亚斯，那是曾经的门神，而现在是这一次有点让人失望的德赫亚。 通过这个微信平台我已经得知了答案了。就是他是我们的作弊最好的弹幕，你知道吗？ 而且你知道，就是他们俩刚才小黎说墨西哥会赢，然后佳明觉得巴西会赢，通过点球大战，墨西哥最后就是小黎代表的球队墨西哥笑到了最后。 对， 这是否预示了一些什么呢？ 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 我们总说足球是圆的，而世界杯就是一个大大的嘉年华，在这里我们可以有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和感受，在这里 我们可以感受到欢乐与收获。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感受到浪漫与美好。我们也许会经历挑战和挫折。 拥抱着你 ，Oh my baby， 可你知道我无法后退，纵然是我苍白憔悴，伤痕， 但依然可以坚持并追寻。也许人生就像是足球一样，我们经历着成功与失败，欢笑和眼泪，但是不到最后一刻，谁又敢轻言放弃？娱乐最王牌特别策划世界杯王牌嘉年华，音乐串联五味人生，尽享足球热情欢乐。 游戏呢可能比较简单，然后呢有人说是不是踢点球的人赢的几率更大，其实未必。其实你想我们如果不要规定说大家到底是谁踢点球或者谁守门，其实就是喊一个方向。对，你可以，我觉得下次可以让他们换着试一下。 是，其实我刚才就是在一直在推算，而左左右右就发现想去算一个概率。 我们其实就是因为想把时间控制好，正常的成本正常的这个流程应该是还是要轮换，比如说你先是来踢，然后接下来我先守，然后我们俩再换 角色。 哎，对对对对对。 我后来发现我刚。 刚统计了半天，后来发现这个游戏完全是靠运气的，没有什么机会这个旁门左道可以去寻。 平常猜题还要时时想想，我是不是真的球迷？我是伪球迷，我是不是参与不了啊？现在都能来啊。 是， 嗯。好吧，先听完了一首歌，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音乐游戏。 哎呦，今天的音乐游戏非常简单喽，可以勾起很多朋友的回忆呢。 那就是把前奏放出来的时候，同时你抛出问题，好吧？ 好， 因为前奏很短。 嗯， 准备好了吗？先要准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 对话框准备好啊？ 二一。请问现在听到的这个前奏是来自 SHE 的中国话吗？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只要回答是或不是，最快发来正确答案的朋友以及中间单选一位都会有小红包送上。 嗯，来听方大同关于爱的定义，等候你们呢。 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 真诚所以信赖。 来揭晓一下正确答案，是中国话吗？ 当然不是了，是来自 SHE Superstar， 好久没有听到的声音。 对，但是每次好像如果你跟朋友去唱歌，都会有人唱这首歌，然后大家一起跟着这个怒吼一下。 那现在坐在车上里跟我们一起 Superstar。 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I try to keep my cool, my phone is always drained. Then I missed my bus, waited, brought the wrong drink. They told me I should chill, sorry I came. The story of my life, every day is the same. It's early in the morning, when I'm still yawning. Please pull the curtain, cause the sun hurts my eyes. Summer's so boring, winter is snowing. Wish you were free, like a bird in the sky. Hello summer, I just wanna dance for you. Way home, left my keys on the couch. My boss gave me work I should do at my house. Complaining to my girl, she's stressing me out. Told me I should chill, you gotta move out. Cause early in the morning, when I'm still yawning, please pull the curtain, cause the sun hurts my eyes. Summer's so boring, winter is snowing. Wish you were free like a bird in the sky. 18年精工细作，五万业主的选择，青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正品机油上古古，官方授权，原厂正品职工，更有30亿正品保险担保。现在上途虎全合成小保养套餐，299元起，再送空调管路清洗。正品机油上途虎养车。 北京国美， 北京国美， 西坝核电， 西坝核电， 7月6号至8号，北京国美西坝核电新贸盛大开业了，价格直降，省更多，品牌阵营更震撼，更有空调买柜机送挂机。 7月6号至8号，买家电就去国美西坝核电新贸。

中餐厅二也将于七月中旬播出，录制的地点从泰国换到了法国，嘉宾阵容则换成了苏有朋、赵薇、王俊凯、舒淇和白举纲。这一季还增设了飞行嘉宾和新的音乐，张铁林参与录制了一期，届时将上演《还珠格格》的怀旧杀。以上资讯由左小妹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东二环东便门桥到广渠门桥北向南方向，东二环东直门桥到建国门桥的北向南方向，北三环马甸桥到安贞桥的西向东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他说，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就在招商银行存款，不仅因为财富增值，不仅因为专业可信，不仅因为服务温暖，而是因为它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52%，安全选择，幸福稳稳。招商银行北京分行服务首都24年，感恩时刻与您共享。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同我一起走？ 如果有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和我一起走？ 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同我一起走？ 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音乐素描。 好了，喧嚣之后我们也渐渐安静这么片刻时间，因为马上要有音乐素描，有关于一首歌的故事讲给你听。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呢，是一首用不是那么悲伤的曲调去唱很寂寞心情的一首歌。 对，是来自刘若英《一辈子的孤单》。其中有朋友留言说，粉红女郎当中的方小平这么一段台词，他说，我常常对星星祈祷，不要再让我伤心掉眼泪了，总是会被问为什么不对月亮许愿呢，月亮比较大比较圆。他总说，可是那些比较美的事物是适合那些寻找到归宿的幸福女人，像我这么平凡渺小，求渺小的星星会比较没有人和我抢吧。 听着有点忧伤啊。 对， 接下来的这个故事也是如此。他说，一直以为自己会孤独终老，直到见到他，终于明白小鹿乱撞是什么样子的感觉。走在路上看到相似的背影，嘴角也会不由自主的上扬，上班的时候会不自觉的向窗外看，希望你经过，走到你的办公室楼层，希望来个偶遇。当得知你要去别的城市发展，我明白这份感情只能藏在心底了。我喜欢你，可你永远不会知道。 说了一个关于孤单的故事之后，我们说一个不孤单的活动好不好？就是你如果感受到孤单的话，本节目奖品呢是由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提供的价值50元的展会门票，时间会在7月6号到8号在老国展。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百余乐器以及生活精选的品牌一网打尽，听现场玩音乐，选好货就在 Music and Live Show。 先到先得，你可以回复音乐生活展几个字，然后呢见者有份是吧，发来就会有机会、 就是、对，就会让你感觉到不再那么孤单了。 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这一辈子都这么孤单，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这样孤单一辈子。天空越蔚蓝， 他说，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就在招商银行存款，不仅因为财富增值，不仅因为专业可信，不仅因为服务温暖，而是因为他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52%，安全选择，幸福稳稳。招商银行北京分行服务首都24年，感恩时刻与您共享。 主播私房歌， 有些呢写到我们内心的歌，注定呢是有无数的故事作为背景的，这些故事就来自于你我，或者说我们身边无数的人。 对， 所以刚才的这首《一辈子的孤单》，听上去的歌名有点太忧伤了，而且实际上会有很多人非常不自信的想，哎，我这辈子是不是注定就要如此呢？啊，是不是我要孤独终老啊？就是这么一想，觉得啊后背发凉， 好伤感啊， 心里也是凉凉啊，然后就慌了。其实也别着急，我觉得，如果你注定孤独，你也会碰到一个另外一个注定孤独的人， 对不对？其实时间比较久而已。 对对对，可能就是需要一些时间去印证和等待。 对， 就拿世界杯来说，有可能有一些人，年少成名，然后呢就天才出世啊，也有些人呢可能苦苦追寻，最终呢没有办法捧起大力神杯。 嗯， 那每个人的际遇都是不相同的。比如说梅西，他上一次离世界杯如此之近的时候，就在决赛的现场和那个大力神杯擦肩而过，那个眼神简直是望穿秋水，但是他还是没有办法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嗯， 但这可能就是人生吧， 宿命， 对， 是吗？ 当这些青春的背影渐行渐远的时候，我决定送一首歌给他们。 嗯， 包括梅西，包括 C 罗，包括就是小白啊，伊涅斯塔。这首歌也是有那些小小忧伤的歌，但是是一首好歌。胡彦斌翻唱的作品《为你我受冷风吹》。 为你我受冷风吹，寂寞时候流眼泪，有人问我是与非，说是与非，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若是爱已不可为，你明白说吧，无所谓，不必给我安慰，何必怕我伤悲？就当我从此收集真情，谁也不给。我会试着放下往事，管它过去有多美，也会试着不去想起你如何用爱将我包围，那深情的滋味。但愿我会就此放下往事，忘了过去有曾经这样以为，我真的这样以为。为你我说了 为什么会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有画面感？ 怎么了？就是一下回到了冬天零下十度左右的天气。 关键里面画面里面的主角不是我自己， 梅西， 这是你说的啊，不是我说的、啊。 还有 C 罗一下就行走在冬夜的冷风中。 关键是在说完他们俩的名字之后，为什么本能的要特别想就是内马尔脱口而出？不要这样吧啊！好，今天的比赛还没有开始，所以我们算是期待一下，内马尔就不要受冷风吹了。刚才是我推荐的私房歌，来自于胡彦斌翻唱《为你我受冷风吹》。 接下来我要和大家分享一首比较温暖的歌曲啊，是来自高桥优的这首叫做《ヤティムジ》，是一首日文歌曲。可能很多朋友听过它的中文版本叫做《起风了》，演唱的人名字特别有意思，叫做买辣椒也用券。哦，而这首歌曲原版是出自这个深夜食堂当中的主题曲，所以会给人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吧。因为有一句话是怎么说的，音乐和味觉是给人最初的记忆。君が前に付き合っていた人のこと僕に打ち明けてくれた時素直しまったね。すぐにやきもち焼くのが僕の悪い癖だって分かっていたはずなのに、自分勝手な思いが残酷な言葉になって君を傷つけて。家庭木吉来自高桥优， 怎么翻译？ 就是吃醋 啊、哦，吃醋。 也有人翻译是另外一个食物的名称。 有人提醒我们，我觉得我可以接受他的意见，就是可别再提德国，可别再提梅西，别再提 C 罗。后面附了一个伤心的这个 心碎的表情。 心碎的表情。好，那我们来聊聊内马尔吧。 就除了这些伤感的话题、啊、不会聊一些愉快轻松的了吗？ 我没有说什么，我说我们聊聊内马尔、他一定会在这个今天晚上的比赛里面这个有非常出色的发挥。 加油 加油。一个伪球迷和一个意大利球迷之间的对话到此结束了。艾哥推荐了一首歌之后，还有另外一首歌要推荐给我们。 对，另外一首歌呢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节奏，叫做 Loving You， 但是呢是一个不太熟悉的版本。这个版本我是比较喜欢的，因为它的前奏也是值得一听。来听 Loving You。 这个版本是那个《BG 单身日记》里面那个插曲的版本吗？ 对 ，Marchila Loving You。 No one else can make me feel the colors that you bring. Stay with me while we grow old, and we will live each day in springtime. 'Cause loving you has made my life so beautiful, and every day of my life is filled with loving you. 手机一点，便捷生活。招商银行联合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优化税收和金融服务营商环境。招商银行手机银行推出实时缴税业务，北京地区企业和个人所有已申报税款、不限税种、税目均可通过招行手机银行缴纳，如需凭证还可到招行网点实时补打。手机缴税一站办，营商环境尽改善。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主播私房歌。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让我来推荐吧。 最后一首歌想和大家分享什么呢？ 对，一个是小情绪的歌啊，刚刚你播过了，还有一首就是 Loving You， 是一首甜歌啊。那接下来我们要放一首很适合足球听的歌，或者说相对来说更励志一些的歌，我觉得也要送给今天晚上的这两场比赛啊，分别是来自于巴西和墨西哥的一个对话。当然墨西哥队呢在对阵强队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有非常超常的发挥啊，也不知道今天怎样。那另外一场呢，可能看起来是没有什么悬念的，就是比利时对日本的比赛啊。但是我们可能自己心里面也会有一个自己的预判啊，这是球迷会这么想。但是对于伪球迷来说呢，没关系，看个热闹嘛，至少可能我们会想说，哎，这个世界杯，本届世界杯能不能留下一支强队，就是那些传统的强队，因为可能会承载很多人的足球记忆。 虽然说很多朋友都会就是持续关注自己支持的一些球队，但是这次的俄罗斯世界杯会让很多球迷大跌眼镜，因为有太多的逆风翻盘。 所以说现在今天看到了最好笑的一个段子是说，现在最慌的是谁？是大力神杯。这首歌曲叫做 Good Fight。And the enemy is right up in your face. When your back's against the ropes and you're feeling all alone, keep fighting.Goodbye 啊，算是一首很有斗志的歌了啊。其实我们 经常说这个球场如人生啊，足球有的时候和人生很相似，总很多的情绪，也有很多的不得已的失败，但是总要重新站起来继续往前走嘛。 对，我们再来预告一下，今天晚上呢将会迎来巴西队对阵墨西哥的比赛，另外呢在明天的凌晨2点钟还有比利时对阵日本的比赛。 对，另外请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王牌嘉年华，世界杯王牌嘉年华的第三场的落地活动，这次会非常精彩哈。 对，时间呢会在7月6号，也就是这周五晚上的8点半，地点呢会在江台西路的9号 江 台对吗？ 江不是江， 江台 江台 江台西路哈，9号的谷仓西餐。 好吧，到时候见啊。我们具体如何来报名参与，要等到明天再跟各位详说了。 嗯，拜拜，我是艾珂， 我是白琪，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我还有2个亿， 你们都怎么了？都1亿的。 战马开罐有理由，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北京联通宽带用户送手机，手机用户送宽带了。宽带200兆手机流量不限量，超级电视免费看，1666